步有序全面通关，就系同中央啦，同埋粤深政府啦，系相关嘅单位咧，系密切联系，努力争取咧，最早系1月8号咧实施首阶段嘅通关。除咗已经开放嘅口岸之外咧，部分已经关闭多时嘅口岸咧，将会恢复运作。通关方面有一啲嘅情况都提及到嘅，佢就话为咗减低到新冠疫情交叉感染嘅风险啦，建议香港市民到内地同埋内地旅客去香港，即系两边往来方面咧，必须事先系做核酸检测。要確保陰性先可以過關，亦都提到話咧，通關初期咧係會為一啲往返內地同埋香港嘅旅客咧係預設合適嘅人數，並且會逐步增加往返內地同埋香港海陸空嘅交通班次咧，以切合實質嘅需要嘅咁，即係話似乎會有限額啦。另外咧係來往兩地嘅旅客亦都建議話係事先咧係要做一個核酸嘅檢測，核酸嘅檢測。你點睇1872311呢啲嘅要求限制？够唔够呢？所谓预设嘅合适人数呢一个嘅限额，其实点样先至叫做你心目中嘅呢一个人数呢？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又请你一位嘉宾，有港大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早晨。 早晨。 早晨，教授，头先就讲到政务司司长提到呢、這、一个争取咧系最快1月8号首阶段通关咧，头先提到话都会有一个嘅预设嘅合适嘅人数限制，我哋理解为应该系一个限额咁样啦。你自己觉得呢一个嘅做法点睇？系咪有需要限额咧？或者如果要定嘅话，喺香港呢一个嘅承受能力或者疫情之下，呢、這个通关首阶段嘅限额应该点样定咧？又 其实咧，即系我哋。对，应该对香港应该对自己是有信心的。 嗯， 即是我们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其实呢那个疫情呢已经是风土化了的了。那呢就是说是对于外来那些感染者呢其实是有一定的缓冲能力的。 嗯， 不是说呢来到呢就一定会爆的。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土壤。那所以呢其实如果是只要两方面谈谈掂数，那因为我们不可以自己只是自己方便嘛，譬如我哋講，我哋都未必想話啊，我哋要去做24小時核酸啦。而家我哋國際嚟嗰啲人都唔需要佢做核酸字啊嘛。 嗯。 咁但係咧，就係即係內地佢有內地嘅要求，咁佢即係傾咗咁耐，其實都係好緊要，都係佢點樣諗同佢點樣設計。 嗯。 咁其實而家加一條呢個24小時核酸咧，對兩邊其實都有好處嘅，即係佢落嚟嗰啲人，咁我哋可能會倒截咗一批。咁我哋上去嗰啲人呢，咁呢就係起碼我哋亦都冇話有感染嘅。咁以後就算返返落嚟再有感染，都知道佢係因為係上咗去嗰陣時染疫嘅。 首先讲返先，而家因为内地都似乎有唔少嘅一啲確診个案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对香港你头先都提到话冇土壤，係咪即係冇一个额外嘅风险，对于香港而家呢个疫情嚟讲唔会话会增加好多，係咪你嘅睇法会係咁？ 应该就唔会增加好多，唔系话完全冇风险啊，肯定系有少少风险嘅。咁但系咧就系、是、嗰个风险应该系可以承受得到嘅，因为我哋咧每日其实喺我哋个社区里边咧都有成15到20万嘅市民咧，其实系感染咗嘅。咁样嘅话咧，其实以呢个15到20万呢个数字嚟睇，咁咧佢即使系内地落嚟嘅人里边再多，都唔会话多过呢度有好多。 嗯，你先话每日15至20万，即系你评估有一啲人可能系感染咗唔知，或者感染咗冇报，所以个数据 其实系根据呢、這个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咧，佢每日就揾10000个人咧嚟做抗原，咁做出嚟嗰个结果大概都系一段时间都几平稳咧，系2%到3%嘅。 嗯， 咁2%咧大概咧就系15万人到噶啦。咁3%咧就係20万到咯。 OK， 頭先你另外提到話即係因為政府即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都話建議啦，即係往來兩地嘅旅客如果通關之後咧，都要事先做一個核酸測試。其實就冇講明話係一個24小時啊，定係48小時內有效嘅呢個核酸測試嘅。你自己就係咪話建議24小時內係咪？ 其實咧就係24小時內咧，其實唔係話唔可以，但係咧你將佢定得咁嚴嘅話咧，其實我哋都要喺即係平衡嗰個市民嘅嗰個負擔方便嗰個程度方面咧，都要考慮嘅。所以咧就48小時可能合理啲。你要呢個24小時咧，就係即係分分鐘咧係要好趕嘅，其實就變咗。 48小時除咗呢一個嘅定嘅呢個限制，你覺得仲有啲咩細節要特別留意咧？如果要做核酸嘅時候？ 其实即系都要睇翻咧，内地佢有好多嘢，譬如佢系唔承认嘅，即系佢一定要佢取样嘅方式啊， 各樣嘅嘢咧，其實係即係譬如佢哋深喉嘅深喉，我哋而家唔做啦。以前深喉佢就唔承認嘅，自己做家嗰啲咧，佢又唔承認嘅。咁即係佢要睇翻佢啦。咁同埋咧，又要睇翻佢內地堅持乜嘢嘢嘅標準，因為佢哋而家咧即係十版嘅診療指南咧就未出嚟嘅。咁如果照翻九版咧，佢係仲係 CT 35嘅，咁係高過我哋啲嘅。咁我哋咧即係話咧，你喺呢度驗到喺香港咧，你要照佢個標準嚟驗。如果你唔照佢標準嚟驗咧，你上到去咧，佢咧就會即係如果佢驗你啦，咁就會變咗咧，佢就會係有一個誤區喺裏邊咧，即係咧你喺香港係陰性，上去變陽性都有可能嘅。 即係想統一翻嗰個 CT 值嘅標準，但係就跟香港個標準。 即係當然係要跟內地標準啦，因為佢內地係因為佢內地喺度，即係係內地要求啫嘛。其實我哋如果係對海外台灣嗰啲旅客咧，其實都冇核酸要求噶啦嘛。而家， 我見你係咪都提到話啲內地旅客嚟香港之後都希望有個嘅快測係連續5日做呢、這個同海外旅客嗰個睇齊，係咪想咁樣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一直都主張咁啊，最比較合理嘅。 點解咧？你個背後理據係啲咩咧？係咪唔做呢一個會有額外風險咧？又會 係啦，因為佢嗰、那個係啦，可以減少好多額外嘅風險啊嘛。嗱，佢24小時核酸一次咧，咁你其實咧就係、是、一個人如果受咗感染咧，可能未必嗰次可以 pick up 到噶嘛，即係會查到佢噶嘛。咁、如果你係堅持做咗五日嘅抗原嘅話咧，其實咧已經係如果一個人受咗感染，你一定係查出嚟。所以咧就係起碼係多一層嘅保障喺度嚟。 即係講到通關啦，頭先提到話事前要做核酸測試啦，而家即係個説法都係咁啦。你亦都建議話要做嚟到之後要做快測啦，亦都有啲討論就係話啊，究竟內地嚟嘅人士係咪可以唔使打針就入境咧？而家目前係嘅，咁但係因為海外入境嘅人士咧，其實就有另一個嘅要求，就係、是、譬如佢哋年滿12歲非香港居民嘅話咧，係要係需要接種認可列表上面嘅疫苗建議劑量，其中科興同埋伏必泰係要打兩針嘅。頭先提到內地嚟香港人士就唔需要嘅，需唔需要喺呢一個嘅打疫苗嘅要求上面都要一致翻咧？ 我認為都係應該一致嘅。咁其實咧，如果係科興嘅話咧，照政府而家要求我哋對市民嘅要求，甚至係三針添。咁咧就係、是、內地亦都喺度推緊三針嘅。咁嘅話咧，其實咧就將來即係或者你有個過渡期啦，或者可能要求佢係嚟到以後幾多時間以內咧要打夠三針啦，因為咧其實佢如果兩針嗰個科興嘅保護咧，其實仲係比較差嘅。 即所以你覺得就算首階段係咪都應該要三針咧？如果要求內地旅客嚟香港嗰個打疫苗要求， 即 係科興 嚴啲嘅話係好，係三針係好啲嘅，因為我哋自己市民都要求三針噶嘛。如果你新加坡政府直情就係四針科興。各樣咧，你未打夠四針咧，就未算打針添。 你自己嘅評估，如果冇呢一個嘅打疫苗嘅要求，對於內地旅客嚟講，對香港嗰個醫療嘅風險又點樣評估咧？ 應該總體都唔係咁大嘅。咁但係即係你如果冇咗疫苗嘅話，即係嗰個合理性就差啲咯。咁啊，同埋即係嗰個風險亦都係微幅再上升咗咯。 因为我整体我听教授嘅睇法都觉得，譬如头先提到话风土化啦，即系本身已经可能即系根据估算都可能每日10-20万人咧系有一个新增嘅感染啦，咁即系似乎就算通关都未必有一啲太大嘅额外风险咁。不过我见佢近日譬如医管局啦，啲报道都提到话啊，佢哋可能计划紧如果通关之后咧系会削减部分嘅一啲非紧急服务嘅，例如手术等等，系咪真系好似教授所讲系即系所谓对个医疗系统未必有太大嘅风险或者额外嘅负担咧？定系似乎实际上其实又未必系唔系有太大风险嘅，可能佢哋都有啲准备工作做紧嘅，系咪仲系咁样评估咧？你哋 嗱，咁当然要睇嗰个实际情况系点啦，系咪有啲人系譬如香港嘅市民其实上咗去落翻嚟以后去涌咗去医院啊等等，咁即系其实我哋可以睇佢实行一小段时间以后，究竟佢真系有几大嘅风险，同埋咧系对我哋嗰个额外嘅负担究竟有几多？咁又再評估過咯，但係而家嘅話，我就唔覺得佢會有好大嘅風險，因為多數嘅人咧，其實就唔會係重症噶嘛。 睇幾耐咧？或者因為頭先都提到話配額嗰度啦，你覺得應該點定？或者如果首階段有一個配額，下一階段再放寬一個配額嘅時候，應該要睇幾耐咧？又 起碼睇一個禮拜以上啩。 咁快可以判斷到啦，已經可以一個禮拜就應該。 咁你睇翻佢如果係對醫管局嗰個壓力，咁你由嗰個入院嘅人數啊、病床嗰個佔有啊，即係可以睇到噶嘛。 嗯嗯嗯。OK， 另外我都想问一下有关于院舍嗰方面，因为社署早前就提到话已经打咗三针或者以上疫苗，轻症或者系冇症状感染嘅院友咧，系会获安排留喺院舍度照顾嘅。咁你点睇呢一个安排咧？即系原址隔离啦，就算感染咗，系喺啲轻症或者头先提到打咗三针或者以上，呢、這个够唔够安全咧？ 其实即系你如果系从嗰个整体嚟讲咧，咁样嘅话，可能就对嗰啲老人家仲好啲都唔定添。 嗯。 即係院舍方面，可能大致上佢亦都係算係正面嘅對於呢樣嘢。咁當然即係話咧，就係唔係可以一刀切，所有人都係咁樣做咁解嘅啫。 嗯，即係唔係所有人都係咁做？你意思係唔係？ 即係如果個條件係好差嗰啲院舍， 嗯， 咁咧就係、是、即係冇辦法對嗰啲感染咗同冇感染嘅人分隔嘅。嗰啲院舍咧，咁可能就要唔可以咁樣樣咯。即係有啲，如果只要佢有條件，將嗰啲感染嘅公公婆婆同埋冇感染嘅相對分開咗嘅，咁呢啲院舍其實就係冇乜太大問題嘅。 嗯。 咁但係咧，如果佢有啲根本連分隔都分隔唔到嘅，係咪都要將所有人擺埋一齊㗎啦？咁佢就容易啲係造成嗰個擴散咯。 嗯，都係睇個院舍個大細啦、規模 咯，係咯。 嗯嗯嗯。有冇需要其實睇嗰、那個院友打，雖然話打三針，但係當中有冇係打到二價疫苗？呢、這、一個係咪需要考慮嘅因素咧？ 我哋梗係即係鼓勵嗰啲院舍嘅朋友去打二價疫苗啦。咁但係即係你知咧，即係總體嚟講咧，就係、是、暫時都唔係有好多人打到呢個二價疫苗嘅啫。咁、即係可能係需要喺再係做多啲好多嘅勸說嘅工作，先至可能會做得到。咁當然，即係如果你話將呢個二價疫苗列為一個條件，咁會唔會係使多啲人去打二價疫苗咧？咁咧就係即係如果係可以做得到，我哋都應該去試嘅。因為我哋其實最大嗰個隱憂，我一直喺度講嘅咧，就係好多老人家咧到而家佢都唔打疫苗，咁特別咧就係冇打呢個二價嘅疫苗。咁所以咧，就係、是、如果係有任何嘅方法可以係使啲公公婆婆打多啲二價疫苗嘅話，其實我覺得都係值得去嘗試嘅。 嗯，另外之前都政府放寬咗大量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啦，不過口罩令係繼續維持嘅。見到副局長、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都提到訪問嗰陣提到咧，話放寬口罩，如果到夏天情況穩定咧，放寬口罩令都唔係一個咩問題嘅。你覺得口罩令嗰個嘅情況又去到幾時可以有一個放寬嘅合適嘅時間咧？係一個 其實大家可能都係比較地在乎咧，而家係冬季，可能都係呼吸道其他嗰啲呼吸道病毒，包括係流感啊、小朋友嗰啲呼吸道合胞病毒啊嗰啲，其實都係高峰期嚟嘅。 嗯， 咁即係我哋係咪捱過呢個咁嘅冬天？即係咁啊，到行到呢個明年嘅，即係今年，即係遲啲時候咧，應該遲早係會解除呢個口罩令嘅，可能一步步先從户外嗰啲開始啩。 嗯 ，OK， 好，唔該曬金東顏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港大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東顏，提到有關於通關方面啦，其中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就提到話會爭取係最快今個月八號同內地首階段通關啦，初期會有一個人數限制嘅。你自己點睇？會唔會你自己都期望或者期待緊通關咧？或者對於呢一啲嘅人數限制點睇？1872311。醫管局方面咧，行政總裁高拔昇咧，尋日就提到話，面對放寬防疫措施同埋同內地通關咧，醫管局嘅重點策略咧係保護一啲高風險群組市民，特別係一路一遊喺預期個案增加嘅同時咧，亦都會作出唔同嘅風險評估下嘅服務調整方案。指定診所以及係遙距醫療已經係調撥資源，增加優先群組數額，盡早為高風險嘅群組市民咧提供治療。另外頭先提到啦，社署都宣布咗已經打三針或者以上疫苗。轻症或者系冇症状嘅感染嘅院友咧，系会获安排系留喺院舍嗰度照顾嘅。嗱，呢一个嘅安排，院舍自己方面又点睇咧？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李辉。 各位听众系 点睇社署呢一个嘅安排啊？ 嗱，我相信咧就系确实要因应个疫情嘅最新发展咧，要去作出一啲嘅平衡同埋调整嘅。咁我哋都知道咧。今次在12月份呢，你看到每日的数字都是增加，来自院舍的个案也都多， 咁但係咧，今次咧就雖然係嚟自院舍，即係殘疾人士院舍或者安老院舍嗰啲個案咧，基本上同二三月嘅時候就唔同噶啦，好多都係一啲輕症啦。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打針嘅比率高咗好多啊。咁二三月嘅時候得兩成幾，而家去到87% 已經打咗三針，咁所以即係我相信個原則就係應該要保住我哋嘅醫療系統，嗰、個正常運作。你再加上而家又秋冬季節啦，每年嘅時候呢、這個時候都係醫管局公立醫院係最忙嘅時候。咁所以我哋都明白到點樣可以保障嗰個公營醫療系統嘅有效運作呢，咁呢個係相信係政府嘅大原則嚟嘅。 所以你同社署其實傾咗，呢個亦都係業界嘅整體意見嚟嘅。會唔會擔心雖然輕症，但係都會有進一步大規模喺院舍度爆發呢？如果感染咗，都繼續係原址喺院舍做隔離嘅。 嗱，因為由11月中開始咧就有零星嘅個案，咁其實咧就已經係到而家差唔多，即係去到一月份啦，即係已經係過幾月嘅時間嗰、那個發展咧，咁就用翻第五波初期二三月嗰個經驗去比較咧，那個時候7日已經係淪陷噶啦，咁但係而家咧就係慢慢爆，慢慢爆。同埋嗰啲個案咧，都係一啲二次感染比較多，咁所以我哋就冇咁驚嘅。 Okay. 當初梗係驚啦。咁但係而家你睇到個幾月嘅發展咧，同嗰個速度方面啊，同二月份嗰、那個由 Delta 轉為 Omicron 嗰個速度同埋嗰個病毒嘅殺傷力咧，係真係完全唔一樣嘅。 O、okay. K， 今次個輕症比較多咯， 即係所以你意思係，就算係有感染嘅話，因為係比較多人打咗三針啦，所以雖然都係輕症，所以院舍嚟講係應付到嘅，就算有爆發嘅時候都係咪咁？ 零星個案咧就應該講可以應付得到，但係問題咧今次咧佢因為拖得比較長啊，同埋咧佢不但只係長者，甚至係打咗針嘅員工。同時都中招，嗱呢個就對院舍造成一個好大嘅壓力啦。喺人手方面，因為佢哋一旦如果係員工自己係陽性嘅，因為我哋每日都要快測啦，咁一快測佢一個電話通知翻嚟咧，佢就唔可以翻啦。不但止佢自己翻唔到工，佢個屋企人都有一個密切接觸者啊嘛。咁所以咧就嗰、那個政策不斷調整嘅過程裏邊咧，我哋業界今次面對嘅壓力咧。就是人手啦，同埋呢啲額外嘅，即係我哋係希望呢政府嗰個支援係應該要足夠，特別係染疫咗，我哋點可以能夠攞得到藥啊？呢個係最重要視像診症啦。如果唔係嘅話呢，特別係一啲院舍係細規模嘅，佢冇護士嘅，佢冇辦法嘅情況底下，佢就一定 call 白車，佢首先保障咗其他人先。 Okay. 咁呢個咪倒流翻去公立醫院咯？呢、這個我相信即係政府都唔希望見到呢樣嘢。 講話新措施，因為講緊話而家打三針，咁啊輕症嘅可以係留喺院舍度隔離啊嘛。頭先你提到嘅人手問題，係咪都會反而會即係擔心呢一個情況會令到可能感染嘅員工會多咗，因為佢哋感染咗變咗一個確診者嘅時候就翻唔到工，呢個人手係擔心啦。另外頭先提到話視像診症，而家個服務喺支援一啲即係如果感染咗喺原址隔離嘅院友嗰度，其實足唔足夠你哋接觸到嘅時候？ 佢而家嗰個新嘅政策咧，就係打咗三針就原址啦。如果打兩針嘅就要轉移啦。而家有啲院舍係打兩針又中招嘅，你都轉移唔到嘛。佢嗰個後援嘅轉移咧，其實係跟進得無論我相信係宿位啊，嗰、那個運輸啊各方面咧，特別喺個長假期咧，呢、這個支援係唔足夠嘅。咁所以業界咧就即係覺得。喂，我哋喺咁样嘅情况底下，院舍已经变成一个隔离中心咯。咁政府对于一个隔离中心，我哋使咗咁多公帑，系喺一啲社区嘅隔离中心。咁社区隔离中心又不断用高薪去挖咗我哋自己业界嘅人手，我哋自己又要交租，我哋自己又要，即系喺个成本啊各方面上面咧，佢哋又觉得百上加斤，政府。

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崔龍海、中央軍委副委員長李炳哲等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常委陪同參拜。報道又說，金正恩當日同北韓少年團第九屆大會代表合照留念。朝鮮少先隊創立在1946年，由社會主義愛國青年同盟領導，7至14歲的所有北韓學生都要加入。北韓約有300万名少年團員。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而家嘅氣温18度，相對濕度67%，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起见证主角怎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1。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由世界各地的大型赛事到港队成员在各个项目的比赛进展，甚至乎本地学界的体育赛事，都为你一一搜罗。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30至6:00，港台电视31播出。 2023年1月2日，将军澳巴士翻侧12人伤，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陈国基指努力争取最早在本月8日实施与内地首阶段通关。 新增23361宗确诊，多62人离世。 欧盟将开会讨论中国入境旅客联合因应措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正系嚟到8:36，有关于咧院舍方面啊，社署就话如果已经打咗3针或者以上疫苗轻症或者系冇症状嘅感染咗嘅院舍院友咧，就可以获安排留喺院舍嗰度咧系原址照顾，就唔需要送去暂托中心嘅咁。不过如果你系接种少过3剂嘅话咧，都会获安排去到暂托中心嘅。继续同阿李辉倾啊，李辉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早晨。 系早晨， 李辉头先你提到话系咪话啲院舍有啲感染咗嘅厨师啊、员工啊等等，其实而家整体院舍嗰啲嘅人手系如何啦？同埋如果喺呢个新安排之下，其实多咗一啲感染嘅院友留喺院舍噶嘛？咁嘅情况会唔会担心员工感染嘅情况更多，然后令到人手更加不足咧？ 一定系有咁样嘅恶性循环噶啦。 嗯， 对员工，无论系员工或者系长者咧，因为佢打针嘅比率都真系高啊。員工通常咧5日左右到咧就已經變翻一條線可以翻工，但係問題咧，如果你話一間院舍嘅廚師、廚工全部都淪陷咗咧，你嗰個供應嘅膳食咧就好成問題啦，就要額外咁出去揾辦法叫外賣啊，自己用電飯煲煮飯啦，咁呢個咧就比較踢腳啲。嗱，呢個亦都係涉及到一啲額外嘅資源啦。咁人手就一定係好困難噶啦。個原因就係本身已經長假期，有好多咧就要放長假啦。特別係三年，而家開始佢又抽到通關嗰啲名額，佢好想翻去。咁呢個我哋都人之常情。你三年佢有呢一個長假期，本身就係即幾樣嘢夾埋，疫情啦、長假期啦，又有中招啦，咁我哋就真係喺呢段時間非常之困難嗰個人力嚇。 明白。我想知頭先呢個新安排話，即係打夠3劑或者以上疫苗嘅院友 輕症或者冇症狀嘅可以留喺院舍啦。有冇話你哋都覺得業界嚟講有一啲嘅院舍未必適合係呢一個安排呢一個做法嘅？ 一定係唔同院舍規模有唔同嘅應付能力嘅。咁、如果你話係專業人士比較多啊，規模比較大啲啊，咁我相信佢哋喺處理因為每日老人家都要做快測噶嘛，咁而每日都有發現新嘅個案噶嘛，咁你發現咗新嘅個案嘅時候，你又要睇下佢究竟係打咗三針未啊？咁如果係未打夠三針，個處理方式個措施又唔一樣嘅喎，你一定要又同衛生署聯絡啊，醫管局聯絡啊，又要即刻可以喺五日之內，你最好能夠攞到一個特效藥俾佢。嗱，呢啲全部都係需要人手，全部都係喺啲應急嘅處理啊。咁所以有啲院舍佢可能真係好細嘅，真係未必可以處理得到咁大量嘅額外嘅行政工作，再加上人手少，咁呢個就需要政府嘅嗰個支援咯。如果唔係，佢哋一定 call 車 call 白車送翻去醫院。咁送翻去醫院嘅話咧，因為你嗰個隔離中心轉移，而家係確實係有一啲咁慢嘅嚇。 但係頭先你提到話政府嘅支援可以係點樣支援啦？同埋頭先你提到話就人手行政工作啫。直情如果係個面積可能本身已經比較細間嗰啲院舍，係唔係做到原址去隔離咧？又 如果打咗三針嘅症狀輕微嘅，都係等於一樣嘅照顧嘅啫嚇。咁 即係大細冇關係嘅間院舍，你 係 OK。 咁你最主要個藥物快速啲到啦，同埋咧佢人手少咗，佢又要額外去請一啲臨時嘅人啊、兼職嘅人。咁呢個涉及到額外嘅資源，咁、 okay. 你政府喺二月份嘅時候都有一個叫做抗疫津貼，你而家變成係一個抗疫嘅隔離中心，你係咪應該要考慮俾翻啲抗疫嘅津貼佢哋咧？咁令到佢哋做起上嚟嘅士氣都會高啲啦。即係冇咁戾氣咁重啊！而家聽到，哇！政府要我哋原址嘅話，佢哋確實係有啲反彈。 系、okay. 有啲戾氣嘅， 好，唔該曬李輝，同你傾到呢度先。李輝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你又點睇？會唔會你都係一啲院舍嘅家屬咧？點睇一啲感染咗輕症冇症狀嘅，但係打夠三針或者以上疫苗嘅院友，可以係原址留喺院舍嗰度照顧咧？不過打唔夠呢一個嘅三針疫苗嘅，都可以係獲安排咧去到三甲中心嘅。你哋點睇？1872311，又聽下大家嘅電話。有張先生嘅，早晨。 早晨啊！我諗下公關嘅講緊即係話到咧，呢個即係。完全證明咗呢個特首李家超個魄力同埋個能力啊！咁我哋高度讚賞嘅，亦都好期望到時通關問題唔會大嘅，唔使擔心，因為市民係會團結嘅。即係你排隊人龍長，咁你咪唔排住咯，或者第日再去某個地方咯。至於嗰個口罩令咧，尋日聽到話阿李副局長李夏欣講嗰個説話就好驚啦，話可能要等到夏季先至。会撤除个口罩好暂停，我觉得呢个同阿李特首嗰、那个佢成日喺访问中话佢做嘢都心急啊，喺呢一方面都应该心急，就话快啲撤销埋个口罩令。至于咧做呢样嘢咧，亦都唔会同阿卢局长要保护一老一幼呢个目标违反嘅。譬如话你可以话年龄大于几多少于几多嘅需要继续喺公众地方戴口罩，他。人士是可以自己选择戴或者不戴，等于天冷20度有人穿 T 恤出街，亦都有人穿羽绒，我们市民是会懂得做一个配合自己情况的安排，所以就不会说出面的。 Okay. 即是你觉得是用一个年龄去划分使不使日后要戴口罩？ 全部撤除的最理想，因为刚才说了自己会处理自己情况嘛，老人家你看他们而家着衫都着几浸噶啦，实际需唔需要咧？但系佢哋觉得安心啲，佢咪着多啲衫咯。佢觉得安心，咪戴两个口罩都得。切除咗个口罩，你唔等于你不能够再戴口罩出街。 自己决定啦，呢、這个都系一个自己有冇需要戴口罩。呢、這个就张先生建议啊，可以设呢个口罩令。咁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另外有关于头先提到话通关方面啦，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就講到話最早啊爭取啊，希望可以喺1月8號咧實施首階段嘅通關咁。旅遊業界方面咧，呢個都關心啊，通關對於可能一啲旅客會可能會來往會多咗啦。不過究竟首階段係咪可以係包括埋旅客係可以通關咧？定係有啲講法話 可能只是某一些群組，例如是商務做生意的人士呢，旅遊界人士又怎麼看？另外剛才提到旅遊界之外呢，早前呢見到其實有旅遊組織呢都是關注到旅遊業界的不同的需要，包括就是說其實有很多的導遊其實可能已經在這個疫情期間呢是轉了行，去了不同的工種，去了不同的崗位了。又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勞聯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早晨。 我见到你寻日就同香港旅游业组织联盟咧就游行嘅，就话希望可以促请政府系协助业界嘅复业啦。其实你本身系睇到业界嗰个嘅诉求系啲咩啦？而家面对嘅问题系啲咩咧？ 系，但系大家都知道啦，过去三年疫情咧，就即系旅游业咧系首当其冲啦，即系受到好严重嘅冲击啦。嘅整个旅游业界呢，即係嗰个从业人士呢就差唔多有20万左右啦。咁但係呢就中间导游呢係最受到冲击最严重嘅，因为完全冇晒啲团啦，冇晒啲旅游团啦。所以佢哋喺呢三年呢就虽然有啲政府嘅津贴，但係都捱得好辛苦啦，就已经冇办法可以继续系从即系靠啲一个旅游本身佢个本业咧系维持到生计嘅，都好多咧就绝大多数都已经转咗行噶啦。咁工会咧最近亦都有做过一啲内部嘅调查访问啦，对啲会员，其实系有超过九成人咧，九成嘅会员受访嘅会员咧系表示啊，佢哋依家咧就系唔系咁愿意咧。直接全職去轉翻去做導遊嘅原因咧，就一部分咧，佢已經揾到份比較穩定嘅新嘅工作啦。第二個咧，就係佢對嗰個旅遊業嗰個前景咧，都未係咁有足夠嘅信心，可以俾到佢哋一個全職嘅足夠收入嘅工作。反而咧，佢哋有七成人到咧，係覺得願意翻嚟做下兼職，睇觀望下先。咁呢一個情況咧，其實對於整體個旅遊業嗰、那個復常嗰步伐咧，就係唔係咁理想嘅，因為旅遊業嘅復常咧，最重要係要有足夠嘅專業嘅導遊去重新翻去呢個行業度噶嘛。 但講到頭先話呢啲前呢個旅遊業嘅員工咧轉咗行嗰啲咧，係咁多信心問題，未必翻翻去，可能都係做兼職咁樣先嘅啫。點樣可以吸引到佢哋翻去咧？如果講到信心問題，係咪純粹政府支援就幫到手咧？如果係所謂支援，就應該你哋嘅睇法係點樣咧？建議係點？ 我哋覺得咧，就依家確實咧就隨踏入2023年啦，大家都睇到咧，就即刻就同中國內地嗰個免檢疫通關咧，就即係就嚟會實現啦。同埋咧，下一階段咧，相信都會全面開放俾啲旅客嘅，即係嗰啲遊客。咁前景方面咧，我相信就即係睇到個遠少少嘅係有前景嘅啊。咁但係呢段時間點樣去吸引呢啲人士？導遊翻嚟呢個行業咧，我哋就建議政府咧，就第一咧，你要有一個設一個津貼啦，俾佢哋一個轉職嘅津貼，即係等佢哋重投呢一個導遊呢一個行業。咁我哋建議性呢一個係可以嚟一個一次性嘅津貼啦，可以鼓勵啲專業嘅導遊咧翻嚟佢個導遊嘅崗位嗰度啊，呢一個就係一方面啦。第二方面咧，政府咧都可以咧就同，因為呢個係導遊業界咧係訴求咗好耐嘅，就同旅行社啊或者一啲旅遊嘅營辦商咧去重新去傾一傾佢哋導遊嗰個收入嘅結構啊，因為目前嗰個導遊嘅收入模式咧。是令到啲導遊咧個收入咧就唔係咁穩定啊！如果能夠有一個收入模式方面咧，能夠去等佢哋有一個穩定又合理嘅收入咧，譬如話收翻嗰個導遊服務費，其實個導遊服務費咧依家係有嘅，佢哋遊客嚟到香港咧，每日要收即係俗稱小費啊個小費咧，收完之後咧，依家就唔係直接俾導遊嘅，譬如話你可以傾出嚟個結果之後咧，收翻個小費，有團即係有小費啦，就直接可以俾到個導遊，可以確保啲導遊咧能夠有一個最基本穩定嘅收入嘅時候咧，呢個對吸引啲導遊翻嚟呢個行業。 但呢個業界決定咪得咯？呢個業界自己內部做。 係嘅，但係咧就政府依家其實政府咧有一個旅遊業嘅旅遊監管局啊嘛。咁其實嗰個咧都可以牽頭去同業界去傾下呢一個 導遊嗰個工資結構嘅問題，因為呢個涉及到成個旅遊行業嘅發展噶嘛，所以政府都亦都有責任去幫佢哋去協調嘅。 嗯嗯嗯，整體嚟講，你覺得如果冇呢一啲嘅支援嘅時候，業界要幾耐先可以喺人手上面係翻翻去以前咧，恢復翻足夠去做到成個旅遊業界復甦咧？同埋你覺得通關即係在職啦，叫做旅遊業界，你覺得算唔算係應該一啲旅客都係一個喺配額上面應該要分到部分嘅咧？因為而家話可能有配額，但有啲又話可能係俾商務先，或者某一啲人先。旅遊業界或者旅客會唔會係其中一班喺個配額入邊嘅咧？應該係。 當然啦，我覺得咧就住通關嘅配額方面咧，就依家就國內嚟講咧，講緊同內地之間嘅通關，因為嗰個旅客係最重要嘅。同內地之間嘅通關嚟講咧，依家嗰個防疫嘅要求咧已經係少咗好多噶啦，即係個障礙唔係太大噶啦。我相信依家嘅障礙咧，就一啲通關嘅硬件嘅設施上邊通關能力嘅問題。咁呢個我覺得咧，就其實當然啦，探親啊、團聚啊，或者係啲緊急嘅商務需要呢啲係肯定排喺第一位嘅。跟住第二位咧，先至係去到普通嘅遊客。即係放開俾外地遊客嚟到香港旅遊，這個都重要嘅。但係呢個咧就稍為補第一陣嗰啲需求咁急啦。當然有遊客落嚟嘅時候咧，睇到個旅遊業咧就長遠嚟講咧個前景一定係好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旅遊業，你自己會唔會都係旅遊業嘅前僱員，或者係而家啱啱翻去呢一個行業嗰度咧？準備通關嘅時候，你對於旅遊業嘅前景係點睇？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休息一陣。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Poon， 我是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是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早前喺2022年最后一日啦，12月31日起咧，就已经喺胶袋征费嗰度咧，由5毫子加到1蚊啊！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咧？讲下你嘅睇法，会唔会买嘢嘅时候留意到胶袋征费都系收到1蚊嘅情况咧？1872311，或只有咧系买一啲冇包装啦、非完全盛载喺包装嘅食品啦，或者系非器物包装嘅餐饮外卖等等咧，先至可以获得免费嘅胶袋嘅。实际情况又想同大家倾下。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绿色地球总干事刘子峰嘅，早晨。 系早晨，肖立文，早晨大家。 早晨，刘子峰，讲到胶袋征费5毫子加到1蚊，亦都取消咗而家对于啲再一啲冰冻啊或者冷冻食品嗰个嘅塑胶购物袋嗰个嘅豁免嘅，成个落实啦，好短时间啫，暂时就你睇到嗰个情况系点样咧？ 嗱，我其实琴日都去睇两大超市嘅其中一啲铺去了解一下，咁就都发现好有唔同嘅分别。就有我見到有個女士啦，咁啊買生果係即係冇包裝嘅散裝嘅幾個蘋果，咁佢好清楚行埋嗰個櫃位嗰度，即係俾錢喎，佢就同個店員講話，我有帶自己嘅膠袋，唔需要你嗰啲，咁即係好清晰佢收到呢個信息，咁啊環保嘅方向啦，咁啊自備個內耗。另外一個品牌超市都行去睇，就有個叔叔，咁佢就。在那個擺生果的那個位置那裡是有些雪梨是有即是包著曬的，有紙包著，在外面有個那些發泡膠的軟那些的墊包著、 嗯、 我見他就拆在那裡拆開曬那些的包裝，那就我理解他當然想話知道如果包著曬的就沒有豁免就要付錢，他不想就又自己不帶購物袋就去拆開人家的包裝，使到嗰個貨品原本係 係包裝好嘅，佢就拆開就變咗一個即係散嘅生果，咁佢咪可以攞購物袋。咁見到係即係市民有唔同嘅即係取態啦。咁我即係勸喻市民就係話，即係呢個嘅膠袋嘅加咗個費用咧，係有個目的，鼓勵小市民咧係盡量唔好用咁多，唔好濫用我哋啲膠袋，實在係嗰、那個。情況是很嚴重的。 剛才聽你這個觀察呢，拆散那些包好了的生果，其實有沒有職員是有什麼反應啊，或者阻止啊，或者見到這樣的情況，其實給錢的時候都見到他拆散了，應該都 不可以的嘛。職員的反應怎樣呢？還有其實是不是都反映其實市民是清晰哪些情況是要給到一元，哪些情況不用呢？剛才你的觀察裡面。 其實即係睇兩個超市兩個個案都看到市民是理解的，察覺政府呢個嘅新嘅所謂法例嘅管制嘅範圍啦，咁但係好多呢啲擺嘅貨架咧，係遠離咗嗰個超市嗰、那個即係收銀 counter 嗰度嘅職員嘅，而而家超市都唔會話好多職員周圍企喺度去望住顧客買嘢嘅，咁所以係有個難度係話睇唔到。遠離咗即係俾錢 counter 嗰度啲顧客點樣搞啲乜嘢嘅動作，而影響到即係小嗰、那個膠袋嘅徵費嘅情況。咁呢、這個政府好超市好咧，應該佢自己都做多啲嘅宣傳啦，即係俾多個正面信息市民，就係話係有法例，大家唔好自己去。即係走罅啦嚇，咁啊乖乖地啊跟住個法例嘅目標去到盡量去減少使用啊，自備購物袋有咩嘅困難？係咪好難做即做唔到咧？我相信就唔係㗎，自己帶多兩個袋出街去買嘢嘅時候，或者買多拖埋架買送車，自然就係可以減省咗。要俾呢、這個即係膠袋嘅徵費啦，你根本唔攞啦咁樣。 O、okay. K， 但整體今次由五毫子加到一蚊，你覺得對於膠袋嘅消耗量係可以減到幾多咧？同埋今次都有一啲嘅豁免範圍嘅，話即係譬如有啲例外嘅情況嘅，譬如就話一個膠袋係未能夠載曬所有嘅食品啦，只係用一個膠袋可能會爛啦，導致啲食品嘅品質受損咧，都可以額外攞多一個嘅免費膠袋嘅。呢啲會唔會所謂即係有啲灰色地帶，或者令到安排有一啲混亂咧？ 會有可能，不過呢度就睇係喺個店鋪嘅職員係咪即係有好好嘅一個即係公司嘅訓練，俾佢係處理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佢點樣去拿捏嗰個嘅控制啦？即係話即係有啲顧客會唔會係即係好好long嚟就明明唔係話即係好滿嘅就攞多個攞多個。咁佢要即係揸得緊嘅，咁真係話即係滿到寫嘅時候咧，咁你俾多個佢咧，即係情有可原啦。咁呢啲係要即係可能都有一段時間係磨合啦。咁超市職員要好清楚了解個法例嘅精神同埋目的係咩嘢，而去即係控制嗰、那個即係膠袋使用量。千祈就唔好話因為哎呀。收多咗人哋個膠袋錢咧，咁就為公司係賺多咗一蚊，咁所以就收佢啦，咁唔好有呢個嘅一個想法，呢個係好錯誤嘅。而我哋睇翻有啲外國嘅例子，譬如喺英國啊，咁佢哋都係好多嘅大型超市咧，都好有社會嘅責任心嘅。佢收咗呢啲嘅膠袋嘅徵費咧，佢唔係袋袋平安嘅，佢係將大部分力捐出嚟俾慈善機構支持慈善機構嘅一啲即係各方面嘅社會好環保嘅服務，咁呢個我覺得香港嘅大型嘅即係連鎖店啊超市都應該效法呢啲對社會嗰個有良好嘅一個關顧嘅態度或者精神咧，效法咁樣做更好嘅。 OK， 嗱時間唔係好多，最後都想有一個議題問一下劉志峰嘅，就是、有關於環保署早前公布2021年嘅都市固體廢物監察報告，提到話抌到去堆填區嗰個都市固體廢物量咧就多咗，比起2020年多咗5%左右。咁另外每日人均嗰個棄置量咧就係1.53公斤啦，每日人均棄置嘅廢物量亦都係比2020年咧多咗6.25%嘅。點睇個數字上面嘅升幅咧？ 這個真係好有隱憂嘅，即係嗱，我哋都未係

特区政府咧早前就提醒人大常委会咧，就住海外律师系咪可以参与处理一啲危害国安嘅案件咧，系释法嘅咁。有关于咧最新嘅人大常委会咧，系解释有关于嘅呢个释法内容嘅进展咧，就系话解释到国安法嘅第十四同埋第四十七条。简单讲下国安法第十四条系讲咩咧？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嘅职责咧，喺第十四条提到话系分析研判香港嘅国安形势，制定维护国安政策，推进维护国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建设，以及是協調香港维护国安的重点工作和重大行动。在第国安法第47条就提到说，香港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涉及一些有关行为，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有关的证据材料，是不是涉及到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应该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书。这个证明书是对法院有约束力的。条文内容就是这样说，在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提到说，究竟海外律师是否可以担任这个危害国家案件的辩护人或者是诉讼代理人呢？就说是属于国安法第47条所规定的需要认定问题，是应该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那如果法院是没有向行政长官提出并且拿到这个证明书呢，国安委是应当按照国安法第14条的规定履行职责，是对于这个问题作出判断同埋決定嘅咁。嗱，詳細嘅情況咧，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早晨。 早晨，肖乐文，早晨，大家新年好。 早晨，早晨，祝你新年快乐。头先啊，谭慧珠我都讲到有关于国安法第14同埋47条喺人大常委会今次呢个解释。普通嘅市民可能有啲难理解嘅，但系今次呢一个嘅释法同过往就咁喺条文嗰个文字上面理解嗰度系即系大家可以理解多咗啲乜嘢嘅内容喺当中咧。 好啊，多谢你。首先咧，将呢条文讲得好清楚。咁我好快进入你答嗰个问题需要嘅资料啦。个职权咧系冇变到，个权力咧亦冇扩大到。但系咧就如果我可以用一个比较通俗啲嘅方法嚟到解释咧，就系话我哋画公仔咧，佢啲字咧用个解释咧系将个画出奖，即系佢话埋俾你听咧，第十四条系点样用法，第四十七条系点样用法。咁首先咧，有四点咧，佢加咗落去嘅，加落去意思唔系话扩大佢职权，而话俾大家听咧系点样适用。第一咧就系国安委啦吓，我叫佢呢个有关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嗰个名咧就缩为国安委先啦吓。他有权对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呢是作出判断和决定。第二点呢就是他要具有可執行的法律效力。第三呢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任何组织国人均不得干预不得干涉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第四点呢均当尊重并執行维安会的决定。其实他讲的四点呢只是话给大家听呢就是怎样去履行你刚才提出来他的三大点本来在第十四条里面已经有个职权。那如果你是要国安委可以做到他的工作他一定需要是有一个判断是什么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一定有个决定是不是一定要有可以執行的法律效力啦，如果唔系你怎样推进个机制咧？咁同埋咧，本文啊，即系十四条嘅本文咧，已经话任何机构都唔可以干预啦。咁佢而家就讲明系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同埋任何组织、国人都唔可以干预啦。咁最后咧就系尊重同埋執行维安会嘅决定嗰、那个。理由就很簡單，因為本文已經講了就是不可以司法覆核，所以就完全是沒有加強或者擴大他的權力，但是就強化了呢這個已經授予給香港處理國安問題的自治權，就告訴你他是可以怎樣用法怎樣適用。咁佢亦都唔係話俾你聽咧，你要針對邊樣嘢適用，因為呢個係你自己嘅判斷。佢只係話呢個法律咧係可以咁樣令到佢咧係執行到。咁至於第四十七條咧，喺個解釋裏邊咧係只係照抄咗落去，係完全冇改到嘅，所以亦都冇擴大第四十七條 嗰、那個權力。咁就甚至佢最後嗰句係話上述證明書咧，就反映有約束力。呢個喺個本文嗰度係已經有噶啦。咁啊，第三點咧就係、是、我哋呢一次釋法咧，即係要知道噶啦。咁就係咧，我哋既然有第十四條，又有四十七條，咁喺真正嘅運作嗰度係點咧？咁咁、那個運作咧，就係、是、如果件案件喺審嘅時候咧，係認為咧係有有關國家安全嘅問題要解決、要認定啦，咁樣情況之下咧就。以香港的程序呢应该是律政司提出来的。因为在那个案的备案的过程里面呢他应该了解到有没有这样的危险或者可能性啦是吧。咁然之后提出来法院里面审判的过程里面呢去大家讨论啦。咁如果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就法院方面呢就是请我哋行政长官呢是出一个证书就是究竟呢个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啦。咁如果是出咗认定认为是啦咁就一个处理办法啦认为不是咁就另一个处理办法啦。咁如果有个情况呢就喺审判嘅时候呢是冇攞到呢个证书嘅咁第十四条呢就开始呢可以运作啦。就是按翻我哋个维安委员会嗰个权力，同埋咧系加埋咧呢一次佢帮我哋描画咗嗰个过程咧系嚟到处理啦。咁咧就系、是、而嗰个决定咧，亦都会系要受各方面嘅尊重，同埋咧系唔可以干涉嘅。 嗯嗯嗯。 大致上就系咁样。 OK。我仔細啲，我想問一下，即係究竟翻返今次個釋法嘅緣起咧，究竟海外律師可唔可以參與一啲國安嘅案件，包括就係擔任呢個國安案件嘅辯護人？其實有冇明確答到嘅釋法入邊？ 喺個法律裏邊係冇明確寫嘅，係、有一條咧係講有關律師嘅問題。呢一條咧就係喺個討論裏邊咧係冇特別浮出嚟嘅。咁、但係咧係間接有提到律師方面嘅操守。就是擔任六十三條第二款擔任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咧，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裏面知識的國家機密、商業機密同埋個人私隱。常委會咧係完全係冇掂過呢一條嘅條文，亦都冇用呢條條文咧嚟到解釋或者解決而家嘅情況，因為常委會嘅立法原意咧係將呢、這個。管理同埋處理香港國安問題呢、這個權同埋呢個責任咧，係俾咗我哋個維安委員會。咁因此咧，呢一次釋法咧就係話俾我哋聽，維安委員會自己可以處理呢件事，香港自己可以處理呢件事。咁、那個立法原意本身咧，其實咧就係喺黃晨副委員長將個法律介紹嘅時候咧，已經講咗咧，就係即係香港面對一個情況咧，就係、是需要填補呢、這個即係法律上嘅真空之外咧，咁佢亦都講得好清楚咧，係堅決唔容許外力干預香港嘅問題嘅。咁沈春耀主任咧喺呢個法律出嚟嘅時候咧，都講得好清楚咧。就是我哋要全力防范危害国家安全嘅事情出现，同埋咧就系要全力咧系维护国家安全。咁喺法律嘅第三条同埋第八条都写咗咧，就系第三条咧就讲即系香港嘅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咧都要有效防范危害国家安全嘅情况出现啦。然之后第八条咧就加埋執法机关落去啦。咁、最近我哋嘅法院方面咧，系亦都咧系出咗一个好短但系好清晰嘅声明咧，就话系第三条里面所讲，即系大家都要合力咧系会防范有效防范危害国家安全嘅情况发生咧，有行为发生咧。咁可以見到咧，就其實行政、立法、司法咧， 都是有一個責任的。 OK，剛才你提到很強調今次的釋法是沒有擴大，只不過即可能逐啲形容就是挖出腸，但我都想仔細啲講下，因為譬如十四條入面提到話國安委的職責，剛才我簡單講的啦，譬如分析研判國家維護國家安全的形勢啦，規劃有關的工作啦，等等啦，推進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等等啦咁。不過有學者提到話，根據呢一個嘅寫法嚟講，其實都似乎係一個政策性的決定，即國安委做一啲政策性的決定，就冇好清楚咁樣具體界定嗰個所謂嘅決定嘅意思。不過今次釋法咧就提到話，呢個國安委可以係有權是否涉及國安問題作出一個判斷同決定咧，係形容咧係一啲新增嘅表述啦，或者係比原本嘅條文可以係更加廣泛嘅。同唔同意係即係有一啲新增嘅表述咧，同原本嘅條文嗰個嘅所謂分析維護國家安全嗰個形勢上面呢一個作出判斷決定呢個說法係咪更加闊咧？可以話？ 如果是有加新嘢咧，我就话俾大家听，即系佢系画公仔画出场啦。你而家睇到啦，十四同埋四十七呢两个齿轮吓，你好似个表打开就学，你睇到两个齿轮咧系点样咧，系磨合，系点样运作啦。咁呢一点咧系我哋以前其实喺字里行间有嘅，但系冇咁清晰咁咧系分析晒出嚟俾大家听啦。嗰、那个系新嘅。咁至於話行政方面，或者我哋維安委係有權喺政策方面決定乜嘢係維護國家安全咧？呢一點咧，其實我哋跟英國嘅普通法嘅，其實咧就喺唔單止英國，好多普通法嘅地方咧都已經有個基本嘅分工嘅。法庭咧係當然係要研判喺證據方面咧。是是否有人咧係符合咗蓄意犯法嗰個意圖，同埋有真正嘅犯法嘅行為啦？咁係可以同嗰個條文國家安全嘅定義對焦啦。咁然之後判一位人士咧係有罪亦冇罪啦。咁但係咧喺呢啲國家咧，對於乜嘢對國家安全有利啊？唔係一個法律問題嚟嘅，係一個政策判斷嘅問題嚟嘅。而政策嘅判斷咧，唔係用法，唔係法院嚟做嘅，係交俾行政機關去做，係由政府去做政策方面嘅判斷嘅。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係由於政策方面嘅判斷咧，你一定要基於你手頭上啲咩資料，有啲咩情報在这个事务上，在国安事务上有什么专长，还有呢就是作了一个决定之后对个社会的影响，对整个社会安定问题的责任。这个责任呢都不是在我们的法官身上的，他们有绝对的权是独立审判。但是在政策上决定这个责任和这个权呢是在行政那里的。所以呢是应该摆在国安委，亦都应该呢是由行政长官，就是最后有一些要认定的问题呢是由他出的证书的。因此不是扩大了，而是这个是常理来的。 OK。讲埋47条啦，都国安法47条列明了，就是特区的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呢，遇有涉及到有关行为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或者他的证据材料是不是涉及到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呢，要应该拿到特首就着这个问题发出的证明书啦。而今次人大的解释就是海外律师是不是能够参与这个国安法案件，属于47条这个认定问题的。咁关键就是日后究竟法院是不是认定那个行为是不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即是他们的判断如果不是的时候，会不会就出现一些因为他们不问的时候呢，就未必去到问特首拿这个证明书，那就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国安委的介入啦。会不会都所谓出现一些法院不认为是国安的问题，但国安委就认为是问题的所谓冲突的情况呢？ 其实这个解决的办法已经写在这里了。一方面认为是，一方面认为不是，最简单的问行政长官拿个证书咯，因为这个是行政长官有的权和有的资料。我哋嘅法院係有獨立嘅審判，但係佢本身係未必具有喺整個中國嘅國家安全，喺個國際社會而家有啲咩潛伏嘅危險，或者甚至一件案本身嗰、那個證據譬如話佢同涉外係有關係嘅，其中裏面有啲咩關係呢？咁 呢啲嘅情況咧，係法院係未必知道或者未必可以知曬。咁嘅情況咧，就唔需要咧，係大家喺個法庭嗰度咧，就係糾纏啊，有一個啊灰色地帶，唔知道你就問行政長官攞個證書，咁就幫你解決呢個問題啦。咁呢一種嘅做法咧，就唔係剝奪咗法院處理一件案件嗰個獨立嘅審判權啊，佢只係攞個證書話呢件係定唔係一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咁亦都咧係冇即係剝奪咗法院去處理，譬如呢一次我哋嘅睇法就係、是。是否一個外援、啊、我簡稱佢一個外援的律師在香港執業，因為現在講的是一個政策上的問題，行政長官的判斷呢就是有可能是、導致、有國家安全的危機，這樣情況之下、來到呢作出、就是、相應處理的行動，就目標呢不是說剝奪法院任何一個權利，而在政策上他要負責處理這個問題。 我想知道翻翻去呢個海外律師嘅呢個情況，如果係特首就住海外律師，係咪可以參與國安嘅案件？有一個證明書，會係一個一刀切所有國安案件嘅一個決定，定係就住每宗案件有唔同嘅獨立去檢視，究竟呢、這個即係有一個證明書係話啊呢一、這個海外律師喺呢一個嘅個案入邊可唔可以係接納咧？定係點嘅咧？係。 哦，系，我覺得呢個係兩件事嚇、啊。一件案裏邊咧係某一個問題嘅，譬如現在有一件案係牽涉外援嘅問題，件案已經審完啦嚇。喺、啊、審嘅過程裏邊，政府完全係冇干預嘅，係審完之後，為咗要處理第十四條同埋四十七條嘅問題咧，就要求釋法嘅啫嚇，冇、啊、干預到啊嗰、那個審判。嗱、啊，咁審判之後仍然要處理呢個問題咧，咁我哋而家知道個答案係點啦。如果一件案裏面有咁嘅需要咧，就每一個證書就證明嗰件案問嗰個問題啦，對焦答法庭要處理嗰個問題。但係如果係行政長官認為個政策咧，就係、是、應該外援嘅律師咧係唔參與呢個國家安全問題嘅案件，但係佢可以，佢仍然可以嚟香港，佢可以打謀殺案或者任何其他案，唔係針對佢個人，我哋係對事不對人、咁亦都係所有唔關於國安法嘅案咧，係佢又可以打，香港嘅律師又可以打嘅。咁因此，我哋只係一個好有聚焦嘅問題咧，我哋要解決就係、是、要防範有國家有危害國家安全，就喺個政策問題嗰度咧係決定啦。咁、如果係一個政策問題嘅決定咧，咁就未必淨係影響一個外援律師去打國安法嘅案件啦。 呢、這個我可能因為時間差不多，我想轉頭咧九點半鐘之後同你傾多一陣咧，因為頭先呢一個問題。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下譚慧珠。譚慧珠咧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啊，講到有關於釋法涉及國安法第十四同四十七條嘅。咁我哋九點半鐘之後咧，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表示，特区政府努力争取最早在今个月八号实施与内地首阶段通关，初段有配额限制。港大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认为，疫情在本港已经风土化，对外来感染者有缓冲能力，并不是他们来港就会令本地疫情爆发。金东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相信通关后对本港疫情风险不会增加很多，认为本港能够承受。他说，如果往返人士持有核酸检测证明，对双方有好处，除了能够堵截一批已经感染的人士来港之外，如果市民到内地返港后确诊，亦知道感染来源。他又建議來港人士應該完成接種三針疫苗，如果要考慮放寬，應該觀察一星期以上，就可以看到對公共醫療系統的壓力。

由於有關於海外律師咧，係咪可以參與呢個處理危害國安案件嘅釋法啦？咁人大常委會就係、是釋法就涉及到國安法嘅第14同埋47條，其中咧就提到話香港嘅法院喺審理案件嘅時候，遇到要認定有關行為係咪涉及國家安全，應該要取得特首發出嘅證明書，證明書對法院係有約束力。而特首咧係李家超喺回應嘅時候，亦都提到話釋法咧係冇修改到國安法條文，或者係增加特首嘅權力。指特首是不扮演法官的角色的。首先是跟谭慧珠谈的，继续跟他谈的。电话旁边有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早晨。 是在这里，在这里。 刚才我的问题是问呢，即是现在特首是可以就着海外律师是不是可以参与国安案件发一个证明书啦。那好啦，你刚才提到说一些不关国安案件那些呢就不关事的。那但是问题是不是日后有一个的案件提出了啊，是不是一些海外律师可以参与这个国安案件的时候，就对之后所有的国安案件都是有適用的呢？還是指每一宗的案件去獨立去看的呢？這個證明書 是的，是的。現在就是要知道的呢，就是這個是不是一個政策的問題。我自己看那個文字方面呢，特首提出來呢，就不是說某一位律師的，我首先講了是對事不對人，不是某一位律師在某一件案裡面得不得，而是我看到個釋法的第三段呢，那個問題呢就是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是否可以擔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的問題。那這個是講一個政策，是講一個大原則的。咁因此咧，如果係特首呢一方面、維安委呢方面認為呢個係一個政策嘅問題，咁佢就可能咧就話，即係呢啲外援咧係唔可以打國安嘅案件。 即係你自己判斷下一步嘅維安委或國安委啦，係會有一個咁嘅決定出嚟嘅。 我係照字面睇，但係呢個權咧係喺維安委嗰度嘅。是吗？ 你觉得应不应该有个明确的决定呢？ 我觉得有明确决定亦都冇坏嘅，老实讲。因为呢第一呢就是香港不缺律师，即是大律师工会已经讲得好清楚。我哋是完全完全呢是有律师可以呢是处理啲案件。第二点呢，我哋嘅法院独立审判，司法独立呢唔係靠外援律师嚟支撑嘅。外援律师嚟咧，佢自己系需要咧，系决定佢自己系要维护佢嘅当事人嘅利益嘅。咁因此咧，一个独立嘅审判咧，仍然系香港法庭嘅事，就唔系要靠外援嘅律师嚟支撑。第三咧，香港嘅案咧，我谂大概嗱，我冇实际嘅调查，我谂95%咧都冇请到外援嘅律师打嘅。咁唔通嗰啲案系咪变咗冤案咩？唔系啊嘛。咁因此咧，我觉得咧系唔会影响有关司法独立嘅问题嘅。 O K。 咁最后咧就系、既然行政长官已经提咗出嚟啦，系即系担心会唔会有一啲引发有关国家安全嘅情况出现。咁而我自己咧就睇到咧。好不幸、好遺憾咁樣咧，有啲喺香港辦案嘅外國律師咧，係中途放棄佢香港嘅當事人嘅。咁我哋唔想呢件事發生啦，係嘛？咁啊，最後咧，一件案當審嘅時候咧，你唔可以無理咁樣限制盤問同埋啲證人嘅答案，係咪？咁情況之下，會有啲乜嘢流出嚟咧？係好難，好難。估計一定有或一定冇啦。咁最後咧就特首亦都提咗，即係喺香港全面有執業資格嘅律師咧，如果係有啲咩情況發生咧，我哋香港要採取某啲行動啦。純外援嘅律師咧，我哋未必做到啦。咁我哋唔係話針對某一個律師會有咁嘅情況，我哋係針對嗰個大局嗰、個形勢，同埋咧就係、我頭先講。即係對於涉外或者同外勾結等等呢一啲問題，嗰、那個研判同埋嗰啲資料咧，係喺國安委裏邊最充足嘅。 我想搞清楚咧，因為之前咧終審法院已經係拒絕咗律政司就住黎智英請海外大律師嗰個上訴許可申請。咁今次釋法之後，其實對於呢個案件有冇追索力嘅咧？話緊個案係應該點樣處理？同埋頭先提到47条即係如果係一啲涉及到國家秘密等等嘅認定問題咧，就要應該啊，即係要問特首攞一個嘅證明書啦。其實除咗海外律師之外，有啲咩情景係需要行政長官發呢個證明書咧？ 我諗呢個睇到案本身嘅問題啦。咁我冇法子同你喺呢度係即係講有啲咩場景。如果總之喺辯論嘅過程裏面有一樣嘢發生啦，咁或律政司方面認為呢個國家安全問題，或者辯方認為唔係，佢哋大家喺個法庭陳述咗佢嘅理由，而係唔可以決定嘅，咁而係需要澄清嘅，咁就問啦。咁每一件案本身個案情係點樣，就決定佢要問乜嘢啦嘛。 剛才第一個問題，黎智英案那個其實已經終審法院有一個決定，就是拒絕了律政司那個就著黎智英請海外大律師那個上訴許可的了，現在怎樣處理應該？ 哦，那這個就由於是人大釋法嘛，所以它 的生效的日期是跟國安法生效的日期是一致的，2020年5月22日是常委会那里是通过了国安法草案的，那它生效呢就是应该是7月1号，那因此呢就是国安委对于怎样处理已经判了这一件案，就是完全可以用现在的释法的方法第三段来处理了。 OK， 好，唔该晒谭伟珠，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谭伟珠咧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嚟嘅，讲到有关于释法啊，国安法嘅释法14条同埋47条。另外，较早前我哋都讲到有关于通关嘅情况啦，政务司司长就话争取啊，同内地喺今个月8号首阶段通关咧。电话旁边有一个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嘅，有厂商会会长史立德，早晨。 早晨 ，史立德。最新嘅讲法都系话通关初期应该会有啲人数上面嘅限制嘅，你自己点睇咧？同唔同意有人数限制咧？ 都理解嘅，因为通关初期咧，可能啲交通上面都未能配合得好嘅，咁而且都唔想混乱啦，咁样就一步一步咁样按部就班咧，咁样我觉得咧都系一个合理嘅一个安排嚟啦。 你自己心目中个数想定到几多？ 我梗系想越多越好啦，尤其是系喺啲咁耐冇翻去啦，喺过年前咧。都要同啲翻去廠睇睇啦，咁亦都要出下糧啊、商量啊，同啲員工開下會啊，咁耐冇見面啊，咁或者係都食餐年夜飯啦，係咪？過年啊，畢竟都幾年冇見，咁亦都要安排下同啲客户啊，或者送下禮啊等等呢啲嘢都要做啦，喺年尾時間啊，咁如果係配額上邊係爭取多啲，咁啊更好啦，咁如果是分配的给哪些人来急需，我觉得就都有些比较红白意思那些啦，要探那些比较病了那些的亲人啦，那么多年三年了，成三年都没见。那么如果我们商界希望他有每日呢收成5-6千给个配额，我们初期那么都是个个都好急需想返上去公司㗎啦。 因为我见你喺报道就提到话每日配额可以20000，啱啱你就话譬如商界嚟讲就5-6千，即係其余嗰啲就比其他譬如探亲啊、因素等等嘅原因。如果商界嚟讲5-6千系咪够呢？每日 够就唔会够㗎啦，即係我哋有几万嘅厂喺呢个大湾区係咪，咁但係都冇办法啦，咁大家都好需要，咁如果我哋睇个情况，如果作量加多啲咁就梗係好啦。咁初期我讲20000呢就係、是、一个好細嘅数目嘅啫，希望佢可以增加到30000啊或者50000啊，咁就最好啦。 你自己觉得譬如头先你都话唔够，可能每日得个5-6千，甚至可能真係配额去到20000啦都未必够嘅时候，咁究竟点分呢？因为唔够嘅时候都要分边啲先边啲后边啲可以攞到个配额㗎嘛，个机制应该点样做呢？ 我睇个机制咧，都系俾嗰啲系有特别急需嗰啲啦，奔丧啊，或者系家人有急病啊嗰啲。 可能呢堆都好多嘛，我就系话，即系如果再要分嘅时候，点样再分边啲先？ 都好多噶。咁其次就系我哋商界啦，咁商界都几年冇翻去，亦都影响住所有嘅经济啊，或者一啲打工仔嘅生计噶嘛。咁毕竟都要系要去。 而家有機會開啦，咁係要整頓翻自己嘅公司嘅團隊啊，計劃未來嘅一個計劃啊，啊下一年嘅生產啲乜嘢去買啊，咁呢啲好多嘢要做噶啦。 嗯，我意思譬如商界都比較多嘅，而盤又唔夠，應該再點樣分咧？係抽籤啊，先到先得去搶啊，定係喺商會嗰度自己分配啊，定點咧？ 咁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咧，就較早之前我哋係公務員處登記咗嘅嗰啲，咁我如果啲可唔可以喺每日咧就去申請咧，有個名額俾我哋去申請咧，咁申請就唔使去抽籤，咁就好啲，因為有序好啲嘅，因為商做生意嚟講，你希望可以知道自己未來係點樣。咁你如果買有啲喺買車票啊，或者買機票啊嗰啲咧，就要有個時間性噶嘛。咁如果要抽咧，都唔知道自己幾時邊一日抽到嚇。 嗯，你覺得如果要即係初頭一個配額，到之後你話逐步增加，佢可以去到幾多咧？或者睇幾耐佢開始可以即係再放寬喺個名額上面咧？ 嗯。我希望喺农历新年之前咧，咁而家呢个喺农历新年大家有急需性嘅，咁我睇如果我哋商界都有成四五万啊，咁而其他嗰啲都嗰啲急需嗰啲或者市民嗰啲都有五万啊，呢个咁嘅个数字啦，因为过去咧。都成一日都有十幾二十萬嘅一個人流噶嘛，咁如果你家你又有罪啦，如果我講二萬啦，咁即係下一步或者五萬啊，或者十萬啊，咁一路上咁樣嘅，配合就嗰啲交通啊運輸咧，咁因為可能即係太耐冇開啦，咁有啲嗰啲配套可能都未能趕得切嚟到配合嘅，咁呢個可能都有啲困難喺處，咁有罪咧，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就 是、 合理 的 安排 的、嗯、除了配额就话要即系来往两地的人都要事先啊，而家嘅说法都话必须事先接受一个核酸检测嘅。你哋又点睇啊？对于做生意商务人士嚟讲，呢个大唔大影响咧？ 影响都唔系好大嘅。咁香港好多系有，因为过去我哋都系有一个核酸嘅检测嘅，咁亦都好方便。咁去做一做，咁亦都好快脆。咁如果而家唔單止話去翻去國內啦，而家去就算係去旅遊嘅好多地方都話需要一個核酸，咁大家係都係遵守翻呢一樣嘢，要令到大家一唔好話因為開關而令到嗰、個感染提升啦。咁而家國內亦都有一個感染率提升，香港亦都有爆發緊，咁兩地嘅。人咧，如果多咗係往來咧，咁如果係有核酸檢測咧，就比較上好啲。不過即係話，嗰、那個標準咧，CDC值係咪可以統一埋一樣咧？咁就更加好啦。 OK，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史立德嘅呢、這個就係、是、工展會就之前就完咗成個展期啦，整體嗰個生意情況同埋日常人數係點啊？ 這個呢個就即係都啱啱昨天完咗啦，咁呢一屆呢都覺得嗰個成績唔錯，我哋覺得後都好鼓舞，咁有啲參展商亦都好開心，咁人流都唔錯嘅，咁我哋大致上都係達到我哋預期嗰個人流呢有成百幾萬啦，咁有啲市民呢就唔係嚟一次啦，咁有啲都嚟三四次嘅，咁銷情都幾好嘅，咁多謝各位市民嘅支持啦，咁啊，工展会都系一个好嘅去购物嘅地方嚟嘅。 系咪有翻现场食嘢就话生意多翻啦？我见到 系啊，咁啊，因为都系喺后期咧就喺冬至嗰阵时开始咧就有得试食嘅，咁我哋都加多咗一个钟头啦。原本系每日八点闭馆啦，咁啊去到九点咧都唔系免费。免費俾市民入嚟嘅，咁、 okay. 幾好嘅。 OK， 好，唔該曬史立德，同你傾到呢度。史立德係廠商會會長，有關於通關方面嘅情況咧，都係話爭取啊，政府話爭取最早咧喺八號，即係星期日咧實施首階段嘅通關。港鐵方面早前都公布啊，就話一啲高鐵列車咧喺聽日開始咧就會按時間表咧係陸續重開駛往內地嘅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了解嘅情況啊。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 早晨，林伟强， 系早晨。 头先提到话，铁路方面啦，就系咪都开始有啲重启？譬如高铁嚟讲，翻去内地嘅情况啊，铁路嘅人手同埋复运嗰个准备安排系点样啊？你了解到？ 首先就系话，我哋听到同事听到通关嘅消息咧，就我哋工会或者我哋同事都觉得雀跃嘅，就希望都尽快通关服务翻啲乘客。 咁但係喺我哋各關口封閉咗之後咧，其實就係話我哋嘅維修保養一路冇停過嘅。路軌甚至車站嘅維修一度都係繼續，所以而家我哋硬件咧基本上都冇大問題。 嗯， 咁其實可以 ready 㗎，隨時可以服務。而家問題就係可能喺軟件方面，即係人手方面啊。其實關口關封閉咗之後咧，就我哋有同事係調翻落去其他車站去幫手嘅。咁而家關口要開翻啦，咁啲同事會翻去關口嘅車站。咁原本幫開手嘅車站變咗嘅人手短缺問題，將會繼續浮現，而且係有機會會嚴重咗咯。相對嚟講就係話正常復關之後，人數多咗，關口需要嘅同事多咗，咁變咗就係而家整個嘅車站嗰個人手配置或者係嗰個壓力會大咗。所以我哋工会相信就系话我哋人手短缺问题将会持续咯。 嗯，你哋即系头先提到话可能喺啲关口开翻，原本喺呢啲关口做紧嘢调咗去喺疫情期间啦，调咗去其他线做嗰啲人手咧，又要抽翻出嚟啦，翻去关口嗰度做嘢啦咁。但我就想知啦，呢一啲嘅人手通常系涉及到边啲线咧，或者边啲岗位咧？你话可能都即系造成一啲嘅人手上面嘅短缺啦，可能系边啲岗位嘅人手会严重啲咧？会？ 乘客最感受得到嘅就係當然啦，就係車務運車站方面嘅同事。我哋預計就係話對於一啲服務可能會有少少延，有少少嘅對同乘客唔方便，好似即係票務嗰度啦，即、就、係、是、大家去到票務中心，可能客務中心可能張票有問題嘅時候，可能會排隊排耐咗啦，或者係輪椅客嘅安排會遲咗少少。但係呢一樣嘢其實對於個站嘅整體運作冇大問題嘅。但係如果遇著一啲突發嘅事件咧，好似要疏散啊，或者啲救援嘅程序咧，咁我哋嘅同事就未必做得嚟啊。因為實際上而家我哋嘅同事嘅編制只係可以做一啲個平時嘅正常嘅操作嘅啫。突然之間要做清做救援，要做疏散呢啲需要額外人手嘅。咁呢啲係點去處理咧？咁而家個方法就要等其他車站過嚟幫手咯。咁呢個需要一段時間嘅，所以頭嗰半個鐘頭，所以就係每一次嘅意外事件頭嗰半個鐘頭咧，都係較為混亂。我想呢樣嘢希望就乘客元朗，而且就係對於乘客嚟講咧，都係一個較為唔係好公平咯。 OK， 但係有冇將呢個情況反映俾公司知，或者公司其實近日有冇喺招聘上面係再落力咗？你自己了解到？ 我哋反映咗俾公司聽啊，公司都知道，所以公司由頭即係咁耐嚟講咧。都是一路有向外招聘緊一啲同事翻嚟嘅，但係奈何我哋嗰個機制落後啦，或者我哋嘅福利同出面係有落差，變咗就係話招翻嚟嘅同事實際留喺度嘅唔係太多。 OK， 其實有一樣嘢大家留意嘅就係我哋請翻嚟同事，無論車務運作或者維修都好啦，都要經過一個長時間嘅訓練先至可以正式上崗嘅。所以呢樣嘢喺一段時間嗰個差距。咁所以變咗公司應該盡快考慮，就係話我哋嘅點去吸納多啲新嘅同事出嚟，我哋點樣更改我哋嘅提升我哋嘅福利， okay. 吸引更多新人入行，我相信呢個最重要咯。 我想問咧，整體而家啲跨境鐵路嘅服務都停咗差唔多成三年啦，使唔使喺人手上面再要重新做過曬啲培訓啊，或者熟翻要駕駛嗰個路線啊，使唔使做呢啲工作嘅？ 你講呢啲係絕對需要嘅。所以呢幾日同事翻到去站嘅時候咧，都會再一次測試有關嘅設備。簡單嚟講，入閘機啊、票務機呢啲，佢哋都會去運作下嘅，睇下順暢唔暢順。至於司機方面咧，車長方面咧，佢哋係會俾我知道就係公司會安排佢哋會上去試車，睇睇個路段嘅情況點樣。等我哋嘅車長熟習有關環境。 系咪主要系高铁咋？呢一个熟习翻个路线嗰样嘢，东铁嗰啲唔使噶嘛，系嘛？ 其实罗湖而家向都有车行紧，但系班次好少。咁落马洲方面都系呢样呢个安排嘅，系有呢个安排嘅。所以未来呢几日将会用一个本地线都好啦，都用翻一个正式嘅时间表去翻罗湖同落马洲。我相信呢度都要睇公司嘅安排啦。不過而家事實上就係話，我哋都係等緊政府個決定係點樣，先可以落實到最後人手個安排係點樣咯。 OK， 紅磡直通車嗰個有冇聽到個消息係點樣啊？ 因為有啲講法又話可能取消咁，有冇話啲喺人手上面都準備緊呢一方面？ 據我哋了解咧，就係、是、較早前紅磡集中車班同事咧，已經散翻落去其他嘅組別㗎啦，即係散咗落其他組別。就而且基本上喺技術上嚟講咧，因為我哋嘅東鐵線轉咗用新系統啊。 嗯， 究竟而家我哋嘅而家運行嘅列車有國內嘅列車有冇安到啲新系統咧？配唔配合到我哋嘅新系統去行車咧？呢個係成為疑問嘅。 Okay. 我哋亦都有相信就係話，就自動高鐵開咗之後咧，紅磡站嘅通車個需求係弱咗嘅。 嗯， 所以我個人相信咧，嗰個歷史任務應該有機會係完結㗎啦。 OK， 好啊，唔該曬林偉強，先同你傾到呢度。林偉強咧就係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嚟嘅，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對於寫作。作家刘以畅先生，他服膺老舍对语言文字的看法，亦都是说他要求自己笔下的文字达到清浅简练。我们在阅读刘以畅的作品的时候，就能够透视他的写作风格。而另一方面，刘先生在他的作品里面很爱探索一些作品不同的表现方式，他会为每一个不同的作品定做一种独特的写法，他不喜欢沿用一种恒久不变的表达方式，这种不同写作技巧的试验，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所说的写作创意了。 刘以畅在1918年生于上海，1936年开始写作，曾经担任香港时报副刊编辑以及创办香港文学月刊，他的作品《对岛》获得第6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推荐奖，长篇小说《走图》是他的代表作，但是《走图》并不是刘先生最爱的作品。曾经有人问他哪一部作品是他最感满意的呢？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最爱的是《对岛》。 我作为一个语文教育的工作者，同时又是文学的爱好者，我应该怎样选出一位最适合俾我哋学习嘅香港作家呢？我真系好愿意推荐刘以畅先生啊！阅读佢嘅散文旧作，目的系学习呢位杰出嘅作家点样去写一则篇幅短小而内容充实嘅散文，同时又用上点样嘅文字，同埋点样去选择写嘅手法。就如他在1966年一本文艺刊物上所发表的一篇散文叫做《窗前》，这个对我们其后怎样去作文绝对有不少的启发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对岛》，作者刘以畅，由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出由海清饰演嘅冯晓琴同埋童瑶饰演嘅顾清如呢一对姑嫂为代表嘅上海市民喺生活泥沼中孜孜不倦努力嘅故事。 国剧八三零，心居 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5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